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6章，我想豆腐的八字可能跟哑巴天生就不啱啱，只能够摇了一下头，叫阿豆腐呢就唔好失礼人啦，快啲起身啦，跟住就等哑巴讲嘢啦。如果我諗得冇错嘅话，佢接落嚟应该係有啲咩嘢同我哋讲嘅。然而等我感到意外嘅係，哑巴就同嗰三个扶桑人打咗一串嘅手势，跟住就挨住一大堆嘅名气，好似喺度闭目养神，或者係喺度諗緊咩对策咁，但係呢就一句话都冇讲。我心想奇怪呢，呢条友仔究竟在玩咩花神呢？目光一转，我就发现在一边的林教授一直睇住哑巴，眉头啊紧皱，神色啊变幻不定，好似在想到咗咩咁。我一见到林教授嘅呢一个諗样，我就即刻走过去压低把声喺个耳仔边度讲，喂林伯，你点啊？林教授突然之间就回过神过嚟，睇住我，神色复杂咁拧咗拧头讲，冇呢一个人，等我諗起咗一啲事情啫。事情？我讲，唔通你知道呢一班扶桑人嘅来历啦？林教授拧咗拧头讲，我梗係唔知啊，不过呢、这个戴面具嘅人等我諗起咗一个人。边个呢？林教授讲，是你阿爸陈慈啊。我大吃一惊，我讲，林伯伯你唔好开玩笑啊，如果我阿爸真係咁样嘅衰样，咁我宁愿上吊自尽算啦。林教授啊笑咗一笑，叹息咁讲，佢呀梗係唔係陈慈啦，只不过喺一啲地方好似啫。我讲，咁譬如呢？譬如呢就係盗墓嘅技术。你应该亦都发现呢，二个系个老手，应该讲亦都系国内难得一见嘅高手。当然呢，佢哋之间啲性格系有啲相似，目空一切，等人哋见到佢都想打镬咁嘅。我缩咗缩膊头，对呢个话题真系唔系太感兴趣。陈慈系个点样嘅人，对于我嚟讲唔系好重要。我亦冇见过佢，而且喺好耐以前佢就已经死咗啦。大家重新坐低，气氛呢就唔似之前咁紧张。喺隔离市场嗰个刺耳嘅惨叫声入边，我就开始諗住对策。既然后路都已经被阻隔咗，咁就只能够前进啫。开棺攞锁匙呢个策略可能真係行唔通。除非我哋係有信心去战胜嗰啲飞僵啦，咁冇锁匙又只能够諗其他办法㗎喇噃。外力唔得，里面就有龙油。所谓嘅龙油就即係火油，喺静止嘅状态底下呢係一种黏稠嘅液体，一旦震动同空气产生摩擦呢，就会产生化学作用，变成係带有腐蚀性嘅液体，同时仲会自己燃烧。据说呢一种物质是古代方士炼丹的时候无意之间搞出来的。既然不能够用锁匙，又不能够用外力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墓室里面就寂静一片，除了外边墓道那些凄惨的声音之外， 就是得分豆腐的鼻鼾声了。没错，这条友仔已经睡到脚脚声。 常言讲得好，傻人有傻福，唔勾心斗角，唔利欲熏心，以诚待人，亦都唔钻牛角尖。或者喺我哋呢一班人当中，只有豆腐先系活得最轻松嘅嗰一个。时间就一分一秒咁流逝，我亦都冇谂出啲咩主意。林教授几个人亦都一筹莫展，顾文敏嘅神色嘅有啲憔悴。自从上次嗰件事之后，佢就沉默咗落嚟，睇住佢毫无血色嘅面，我心里边就真係有啲难受。不过 都只能够忍住想揽佢入怀，想安慰佢，同埋想坦诚一切嘅冲动。冲动呢已经系唔属于我呢个年纪嘅人啦。冇几耐，我冷静落嚟，强迫自己转移目光，透过黑蒙蒙嘅礼室，盯住深处嘅嗰一道雾门。佢就俾笼罩喺黑暗当中，保护咗墓主人2000多年。灯光透过礼室，隐隐约约能够睇见一个黑暗嘅轮廓。九顶八鬼沉默咁竖立喺礼室嘅中间，其中一个鬼冧咗，应该就系我哋之前同飞姜争斗嘅时候撞低咗嘅，当时就冇察觉到，喺嗰个鬼里边倒出咗一啲嘢出嚟，黑蒙蒙一嚿，亦都唔知系咩嚟嘅。呢个鬼咧就唔系话鬼怪个鬼，呢个鬼字上边咧系一个竹字头，中间一个银字，下边系一个冥字。鬼是古时候用来盛放这些煮熟了的饭食的物件，亦都是拿来做礼器，主要是存于在商朝到东周时期，是我国青铜时代的标志性的青铜器具之一。古代的九鼎八鬼是帝王规格的壮族，在鬼里面撒出来的东西，我想八成都是这些食物一类的东西。不过我又想了想，觉得不啱喎。我哋而家所处嘅墓室里面已经存放咗食物类嘅陪葬品。既然如此，咁作为礼器嘅鬼里面就唔应该有嘢放先啱喎。咁里面系咩嘢呢？我啊心存疑虑，所以就打住个头灯就过去睇下，踎低身一睇，就发现系一啲好粗糙嘅灰烬，睇唔出系啲咩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背脊突然间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，说是骨灰。我吓了一跳，即刻将手上的灰烬拍干净，拧转头一看，原来是戴着面具的哑巴。我亦都不知道这条友仔说的是真是假，心想在鬼里面放骨灰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难道墓主人喜欢吃骨灰？这个随福莫非还有食人的爱好？而家见到嗰个哑巴就行到个墓门前边，伸手细细咁喺度摸索。佢两只手喺虎口嗰度有好厚嘅枕，睇个样系常年用刀而留低嘅。见到佢摸咗阵间，又掹出咗一把黑刀出嚟。佢把黑刀系一对弯刀嚟嘅，通体漆黑，睇唔出系咩材质，有啲似蒙古腰刀制嘅造型。大约呢就好似小臂咁长啦，两把刀呢，一把就厚到好似手指咁阔到，另外一把就薄到好似蟬翼咁薄。而家见佢掹出咗嗰把薄刀，插入咗石门嘅罅里面，似乎係想将里面嘅机关锁搞烂，但係过咗阵间佢又试收返把刀返嚟，漆黑冰冷嘅目光就缩咗一下，亦都再冇动作啦。我睇出佢亦都冇符啦，所以就冇出声，两个人就企喺个墓门前边就苦思冥想。一路艰辛咁嚟到呢度，宝山就喺眼前，但係就冇办法落手，真係郁闷啦。喺呢个时候，我脑里面突然间出咗个主意，我就问阿哑巴讲，有冇办法将啲龙油搞出去呢？哑巴拧转头，冷冷嘅目光带住一丝疑惑。唔冷唔热咁开口讲，办法系有，不过缺少工具。我话讲，咁只要唔受到震动，龙油嘅性能呢就系平稳嘅。我有个主意，你跟我嚟啊！我就返去大家休息嘅嗰个墓室，踎到喺顾文敏身边讲，将个装备包俾我。顾文敏大概冇諗到我会同佢讲嘢，有啲慌神，佢又讲吓咩话？我睇到佢神情疑惑，个心神呢就为之一软。我叹咗啖气讲，我要你嘅装备包。顾文敏反应过嚟，先将个装备包递咗俾我。佢嘅装备包入边携带咗大量嘅医药用品，其中有一啲就係打吊针用嘅输液管。哑巴见我攞出呢啲嘢，明显就明白咗过嚟。佢一手就将啲嘢攞咗过去讲，就用佢。 其他嘅人仲莫名其妙嘅时候，哑巴已经开始叫嗰三个扶桑人将嗰几只大鼎就汇集埋一齐。佢将呢啲输液管嘅一头呢就剪咗个闸头放入个鼎入边。咁大针嗰端呢，佢就小心翼翼咁用个镊子将佢送到咗去石门嘅后边。呢个系一个好精细嘅操作，全程由哑巴喐手。九生九死锁嘅后边系一层薄薄嘅油蜡，喺里边呢就封住啲龙油。哑巴用个镊子将针送到去深处，小心翼翼咁扎入咗去啲油蜡里边。一阵间过后，油蜡里边嘅龙油就顺住呢个输液管，慢慢而平静咁流出嚟，汇入咗我哋事先准备好嘅青铜鼎入边。其余啲人睇见先明白过嚟，纷纷就面露喜色。只要将里边嘅龙油放空，我哋就能够用炸药强行咁炸开个部门啦。输液管俾哑巴轻轻咁拖住，佢啊洗咗个眼色。嗰几个扶桑人啊，嗱嗱临搬咗个鬼过嚟垫喺下边，哑巴先小心慢慢咁将个输液管放低。只见喺一条嘅输液管入边，慢慢流动嘅液体就注入咗去个顶入边，一切缓慢同埋平稳。而家我哋唯一要做嘅就系安静咁等住。龙油只要唔发生震荡，性质呢就系唔会改变嘅。我哋啊需要安安静静咁等佢抽干，咁一切就水到渠成噶啦。而家我哋一定要保证唔能够惊扰到嗰一条塑料管。唔系嘅话，里面啲龙油就会成为一场毁灭性嘅灾难。放低咗输液管之后，大家就轻手轻脚咁后退，退返去堆放住陪葬品嘅墓室里面，用两只手电筒嘅灯光就打到去输液管嘅地方，密切咁注意住嗰边嘅动静。豆腐而家对我竖起一手指公讲：喂，老陈，你个主意真系掂啊！如果徐福知道咗，肯定激到炸尸啊！我一听咁嘅话，差啲系俾自己嘅口水逐死啊！即刻揞住豆腐把嘴讲：你把咁嘅乌鸦口，向来咧就好嘅唔灵，衰嘅灵，呸！咩炸尸啫？等到龙油放完之后，我哋就会睇到徐福嘅本尊噶啦。你又可唔可以臭米气啲，唔好咁衰口啊！豆腐俾我揞住个嘴，一时一句话都讲唔出，只能够猛咁岌头，神情呢就好似好无辜咁。解决咗眼前最大嘅困难，大家都放松落嚟。经过咁一番嘅搅作，我哋好耐都冇休息啦。当即我哋就约定轮番休整。既然冇开战，亦都冇合作嘅意思，我对佢哋亦都唔放心。大家瞓觉嘅时候就安排两个人嚟轮手。呢一觉我亦都瞓得唔系好冧，迷迷糊糊咁瞓咗一阵间，忽然之间有人就推咗我一下，我啊瞓得唔冧，一下子就醒嚟，擘大眼一睇，发现推我嘅人原来系哑巴。佢要做乜嘢呢？我啊警惕起上嚟，但系就见到哑巴个目光冷冰咁睇住我，食指就竖喺个唇边。然之后又指指我右手边嘅方向。呢个时候其他嘅人都瞓咗觉，唯一醒嘅就係守夜嘅机械人三号同埋四号。不过个目光一转，显然发现呢两个人竟然向住龙游嘅方向行过去，只留俾我哋两个背影。机械人三号四号呢阵时已经离龙游行得好近㗎啦。我觉得有啲唔妥，佢两个人唔好好咁轮手行过去嗰边做乜嘢呢？